但认为无论支持定系反对，都应该尽快再提交立法会审议同表决。天气方面，华东气压正在上升，预料影响广东沿岸嘅偏东气流会喺今日稍后增强。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蝴蝶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西北太平洋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温暖，今晚渐转多云和有薄雾，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明日风势较大，周末温暖，早晚沿岸有雾，下周初较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74点，跌183点，总成交金额87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31点，升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组价，腾讯控股335.4，跌4.8。中国平安82.75，无起跌。友邦保险78.4，升0.4。建设银行6.95，跌0.2。港交所268蚊，无起跌。中移动82.55，跌9毫。汇控64.15，升5仙。中国铁塔1.86，升3仙。中国银行3.65，跌1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10.439，瑞士法郎7.866，澳元5.602。加元5.964，新西兰元5.372，欧元8.9276，每百日元对港元7.0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157。日经平均指数报21385点，跌171点。港金现价报12350蚊，跌7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9.51美元，卖出1320.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深圳湾公路大桥有紧急维修，来回方向部分路段都是有封路措施的。咁就是深圳湾公路大桥有紧急维修，来回方向部分路段都是有封路措施。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现在龙尾去到芜湖街。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在乎你。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咧？ 苏动音乐，苏动 DJ。 我嗰时系想读指挥嘅，我系嗰啲储晒啲乐谱啊、乐章啊，贝多芬1至9号交响曲，我有成10个 recording 啊。虽然只歌最近 promote 紧系无憾的生存，但系其实啱啱咁样撩起翻嚟，其实系我会想翻翻转头去摸索嘅嘢嚟噶咯。 今个星期1连5日，苏动音乐都会带你去 DJ 嘅 band 房揾秘密噶，密切留意星期1至5晚上8点到10点 ，Eric 严琼苏动音乐。 俾人闹咧唔安乐嘅，硬系日日都要一翻到嚟就激嬲我。 大家开心一下啫， 我一啲都唔开心喎。 啊，你笑嘅、啊， 正所谓一於努力，一於努力，全力向上啊！一哥， 系， 真系有呢句。 有、啊，全力向前望啊嘛。系啊，系咪一於努力，一於努力。 系换个对象嘅，系、啊。咦，阿一哥，阿一哥，一於努力，一於努力，换个对象。 哇，好啦。 嗱，今日咧就我想讲一件事先嘅。嗱，一阵间咧就星期四我哋就已经准备咗嗰啲即系腰心腰肺嘅歌啦。咁喺腰心腰肺之前咧，我反而想讲一件事咧，就同呢单嘢完全无关嘅，系一个即系都市嘅一件小事故嚟嘅。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咧，而家唔知点解香港人好燥底嘅。嗱，咁话说就咁嘅。咁近期咧就小弟嘅， 寻日都都唔系燥底，你继续讲。 话说小弟咧就近排就即系啲身体重就超标啦。 系， 咁我就即系尝试的起心肝去做下运动啦。咁琴日咧我就去做真系去咗做运动，我去做 gym。咁通常咧，即系我去做完 gym 之后咧，我就会有个习惯嘅。咁除咗会使用佢嘅浴室之外咧， 就系、是、嗌外卖啦。 唔系， 既然做完运动， 呢个系夜晚嘅事嚟嘅。咁我就喺嗰个 gym 嗰度咧，就即系冲完凉啦。咁我就会去焗下桑拿嘅，因为咧我成日都觉得焗桑拿咧就可以，即系啲骑师系咁噶嘛。听讲话嗰时听彪叔讲咧，唔够磅咧就叮一叮，咁咧就蒸咁啲水出嚟咧，你个人就会轻磅噶啦。 系系系 啊，嗰时候彪叔系咁同我讲噶，嗰啲骑师咧，因为佢哋要负磅要好低噶嘛。譬如一 好多都系噶，其实总之咧，比赛之前要磅重嘅嗰一啲嘅比赛嘅运动员咧，都系需要咁做，拳击嗰啲都系。 我哋有啲同事咧，如果知道可能 let's say 今日要影 poster 咧，佢即系可能或者有影相嗰啲活动啦。 咦，我早排唔记得咗叮添。 咁佢就会系嗰日或者前一晚咧，就会去蒸一蒸嘅， 跟住就唔饮水瞓觉，系咪？ 咁啊，谂住收一收个水先去影幅相就靓仔。 我哋有位旧同事嗰阵咪唔知两个月要上磅一次，如果佢减唔到肥，咪每一磅1000蚊啊，定唔知点样噶嘛？ 系啊， 好似系噶， 系啊。你讲泰山系嘛？ 系啊，佢咪就系要上磅 嘛？系啊， 系啊，上磅之前佢真系两日佢唔饮水咯，其实好伤身噶，我觉得咁样。 咁啊唔知啦，嗱咁啊话说就咁嘅，咁小弟咧就即系。就笠住条毛巾，你知啦，男人去焗桑拿咪有条毛巾咁样啦，就去咗一个嘅桑拿房嗰度。期间咧，我听到外面咧发生激烈嘅争吵声。 咁你就唔敢喺个房度坐 翻 嚟啦。 冇错，冇错。咁啊，我就听到好大声。首先即系由于咧嗰个玻璃门咧就有啲雾气喺度，咁我就睇得唔好清楚。我就见到一位大只佬就追住另一名大只佬 追啊， 即系出嚟闹佢嘅。咁啊闹，咁我就轻轻即系嗱，我又唔敢出去。咁我又八卦，咁我就想听下咩事啦。咁好啦，类似系咁噶件事啦。一哥同埋阿勤咧可以评一评你嘅。咁应该咧，因为嗰、那个蒸汽房咧就有两款噶嘛，有干蒸同湿蒸噶嘛。咁我就喺湿嗰度。 其实我今日本身都谂住提呢个干蒸同湿蒸嘅， 系咩？ 系啊， 系咪？ 因为咧，寻日有人教晓我咧，原来烧卖同干蒸系同一样嘢嚟噶。 咩啊？ 干蒸烧卖， 干蒸烧卖啊！嗱，我下次再讲。 阵间先系你讲埋先咁。 好啦，咁啊有两间房啦，咁我咧就喺湿蒸嗰间嘅桑拿房嘅，咁隔篱咧就因为我贪佢冇人啦吓，隔篱咧就系干嘅，咁啊应该咧就嗰两名大汉咧就喺入边发生咗争执，咁发生咩事咧？咁应该咧就系、是。两个人喺度唔识嘅，佢哋两个，即系阿勤同埋阿亨，唔系对唔住阿勤阿亨添，阿一同阿亨， 好难一齐蒸嘅， 大家唔好话佢哋嗰啲嘢，唔好理啦， 好难一齐蒸嘅大佬， 成日都一齐蒸嘅，我谂佢哋，咁啊话说阿一同阿亨咁样咧，就喺度即系咁啊期间咧，阿亨咧就盐唔够热， 系， 系咁加水，咁跟住阿一咧就稍有微言啦，喂好热啊大佬，嗱类似系咁样啊，咁跟住咧阿亨就着火啦，喂我而家加水犯法啊，吓、 嗯。 咁两个人咧就喺个浴室房嗰度咧，即系嗰个蒸汽房嗰度咧就发生口角。咁、跟住咧 有冇动武啊？ 应该系咩啊？ 应该 嗰啲 咩都咩都好劲嘅。咁总之咧，阿何亨就好恶嘅，即系被蒸水，即系觉得喂佢加水嗰个啊，即系佢自己去加水，佢觉得唔够热，佢加水。咁但系阿一就话喂唔使咁热系嘛咁样样啦。咁佢就系咁追住阿一嚟闹，而家咩啊？吓系咪加水都唔得啊？你有交会费，我就有交会费咯。而家我咪加一学水都觉得好热先。 大只嘅两个都， 两个大只嘅。 有冇公仔啊？ 咁但系阿一咧，我冇留意啊。 嗱，佢嗰啲有蒙咗睇唔清啊。 系啦，咁阿一咧就有少少即系佢又唔系鹌鹑嘅。咁阿一做咗件咩事咧？阿一咧就醒下，唔系佢出去再搵职员入嚟，就同咧另外即系要加水嗰个对质，就话喂，我而家话。加水熱啲啫，佢又講粗口又剩，咁跟住咧就、oh. 大家就鬧咗好耐啦。好啦，咁我當時點咧？我陰功啦， 鎖住自己喺間房度，千祈唔好出去。 呢個第一，第一就係咧， 唔係鎖實等啲人入唔到嚟。 咁我已經覺得好，我平時我唔係捱得好耐嘅啫，我喺蒸汽房。 你濕定係 濕？我係濕，我已經成身汗濕曬。咁又要偷聽，我都諗你攞翻嚟節目講噶嘛，有題材。 但係你間房裡面仲有冇其他人？ 冇其他人嘅。好啦，咁最老土係咩？真係好似拍戲咁。咁佢兩個本來一直行。出去嗰个 locker 房度对质嘅，咁我谂住斯斯缩缩咁啊走出嚟， 就去冲凉啦。点知咧，我一拉门嗰阵咧，佢走翻翻嚟啦。 你即刻闩门啦！ 我又闩翻你门，乜我净见到佢两个大只佬喺我面前，我净系吓一吓。 系， 我就缩翻入去，即系佢哋走翻埋你埋面前，因为咁嘅，即系啲人闹交系咁啊，唔知点解咧。本来谂住闹完就算啦，走翻嚟之后咧，嗰、那个大只即系何亨咧，又唔信气，又走翻转头再闹，所以就走翻嚟我间房门口又再闹一次啦。咁我就辗转辗转咧，匿咗喺间房成十分钟， 点解瘦咗啊嘛？ 瘦啲啊！ 又开又删，又开又删咁 系 嘛？ 系啦系啦，好啦，咁我就觉得，啊、 个职员有冇尝试？ 职员咪即系嗰啲， 其实职员做唔到嘢噶。 一人一小句啦，即系嗰啲。唔好意思啊，黄生，唔好意思。 其实而家 我有交会费噶嘛？ 系啦，个 case 系咩咧？就系要有一个下台阶俾两位咧，就好好咁样。 其实嗰个已经 咧， 其实嗰个投诉嗰个咧，就一早已经即系阿一啦，即系唔好话投诉啦，即系话。喂，唔使咁熱啦，係嘛？嗰個咧， 未現嗰個 係啦，嗰個已經一早閃咗噶啦。只係加水嗰個咧，條氣唔順，你做咩話我啫？就一路鬧鬧鬧鬧鬧鬧，一路當然係好多粗口啦。 嗰個年紀係 我諗同阿一差唔多，即係廿零歲。 廿零嘅咋？ 我廿零卅岁嗰啲啦，好大只嘅，系啊，练到即系我咁，我俾佢拱一拱，我都晕嗰啲嚟嘅。 即系两个 Eric 咁样啦， 仲大件过 Eric 嘅，佢系大件头嗰种啊。 即系高再高啲咁样嗰啲。 即系 size 庞大系啦，即系嗰种嚟嘅。咁好啦，唉，我就喺度谂，其实好小事啫嘛。 嗱，首先 加学水嗱， 其实呢个系好。好多时会发生喺女性身上，我谂唔到，我谂唔到男性会因为呢一啲嘢而咁样搞到咁大单。 你哋喺蒸汽房会 咁咩？唔系，我只系觉得呢件事本身并唔系一件值得去咁样嘅事咯。 系咯，你搞着我，我入边真系变咗干蒸烧卖，真系系啊。 系啊，我觉得比较上女性化一啲咯呢件事，系即系个 scale 我意思。 我有谂紧有冇啲类似嘅嘢嘅，即系例如好似你坐车嘅时候，尤其是坐长途车嘅时候，咁你可能唔系同自己识嘅人一齐坐咧，咁你隔篱嗰个你系一个唔识嘅人，咁你就。睇嘈啲咩呢？就係嗰個窗簾拉唔拉埋啦， 冇錯啦。 喂，我有俾錢嘅，想瞓得好啲，拉埋。但另外嗰個想睇風景，又嫌你阻住佢瞓覺，咁就會有又 飛機都係㗎， 係又會有呢啲拗撬， 或者關燈，或者開嗰個窗，有啲人想瞓覺，一模一樣啊。 係啊，好多呢啲拗撬㗎。 嗱，其實我覺得好簡單啫。嗱，即係首先唔好咁嘈啦，大家。 唔係，其實首先第一件事 咧，你咪問聲先。 冇錯啦，其實呢個我覺得好重要嘅入門嚟㗎嘛。你要加水，你同大家講，唔好意思，我想加學水。 你介唔介意加學水？ 已经得咗噶啦，你唔问人，你自己自把自为嘅时候咧，又的确系有少少点讲咧，因为大家嗰个 area 系大家 share 噶嘛。 但系我又觉得尴尬嘅。 唔系，等于我有阵时咧，譬如我揿 lift 咧，譬如入 lift 啊， 咁我嗱，譬如我去我个楼层就梗系揿我嗰个楼层嘅掣啦。咁但系有阵时，哎呀，部 lift 走咗，咁、算啦，我过隔篱嗰部 lift， 隔篱嗰部 lift 咧，可能我要落一层或者上一层嘅。 系， 咁你知你。按 lift 有慣性噶嘛，咁係嗰位就按落去，點知咧我係啦，我有好多時，譬如我想按個 A 字，我按咗個 B 咁樣啦，咁啊變成哎呀死，我要按翻個 A 喎，咁變成我按咗兩層，其他人咧喺上面嘅，咁即係佢要承受咧，我離開咗之後，佢仲要再停一停，咁我就會我真係自己唔小心按錯啊嘛，我一定會同 lift 裡面一齊 share 嗰啲人講，唔好意思，我按錯了。 但你呢個係做錯嘢啊嘛，佢加水唔係一件錯事嚟噶嘛。 唔係咁，但係大家 share 一個公家嘅嘢嘅時候，其實呢個係禮貌嚟，一個人要修養嚟噶嘛。 假設你幻想你喺度焗緊桑拿嘅時候， 我覺得唔夠熱， 咁然後話唔好意思啊，我想加水啊，咁。你 我 覺 得 OK 喎 ，OK 嘅喎，你會點啊？不如講你啦。 佢唔同佢哋啲諗嘢方法唔同。 你會一個你點樣 啊？等於我以前插佢咧，佢打電話嚟咧，我想問一下咧，邊個咧幾時出街啊？咁冇稱謂㗎，佢打嚟俾人係冇稱謂，我咪插佢咯。 我而家有稱謂，我而家喂 baby， 係啊，係啦，佢冇稱謂好奇怪㗎。 我都係喂梁偉強，喂。 嗱，个重点系咩呢？就是因为你第一，唔系你最初打俾 我 嗰阵，讲 紧我单惨嘢，点样辣翻过嚟？ 因为你最初打俾我嗰阵，你唔系就咁喂啊嘛。咁但系识咗咁耐，你喂，我觉得冇问题。但系嗰阵啱啱识佢就一打嚟就系、是。我想知咧，嗰、那個訪問咧，其實係幾時出街啊？咁樣喎，咁咪正咯？你邊位啊？ 一個講埋先， 嚇你繼續收。 你會點樣咧？佢係 啲人嚟噶，而家啲僆仔。 趙家唔出聲。 加水啊！ 即係你唔夠熱啦，你而家覺得你會點啊？ 我会点啊？我谂我应该都系就咁行过去加水 啦。唔得。 咁好啦，如果隔篱嗰个人嘈你啦， 咁佢嘈我就话啊，唔好意思啊，我加埋呢次就算啦。即系如果有人嘈我就会， 佢就会咁嘅，佢嘅性格系会咁嘅，系啦， 性格缩 系啦。 但系点解你唔一开始嘅时候同大家讲？ 咁我觉得桑拿房就系一个男士大家静静唔出声嘅一个地方嚟。 唔系啊，咁但系嗰个唔系你用晒噶嘛，大佬。 咪就 系 咯， 你同人哋 share 紧噶嘛。 唔同嘅处理方法。 唔好意思啊，一 讲 噶嘛，讲呢单嘢啦。喂嗱， 不如我哋翻嗰个咩啊？我嗰个 诶，干蒸烧卖。 喂，晏啲讲，晏啲讲啊！喂，我哋开 唔得，我哋阵间讲唔到啦。 依家先算啦，咪听日讲啦，我开波先啦。旧呢个今日啦，喂嗱，我咧我系长头发嘅，乱毛嘅，唔戴眼镜嘅。OK， 好瘦嘅。 今日咧，你将头先嗰啲啲条件冚唪唥咧，反转佢就知道喺间湿房里面。 我真系同嗰个闹人讲粗口讲得好劲嗰个大只佬对咗一下，一佢一空埋嚟咧，我真系闩门。 唔系呢啲好易殃及池鱼。 喂，我真系惊噶，我仲得条毛巾，大佬。 但系我觉得咧系唔会喐手嘅。刘伟恒， 刘伟恒， 刘伟恒， 手下留情。 喂，我叫阿一啊，头先讲嘢嗰个系阿一嚟噶。 喂，如果你咁讲咗，可能真有人听到噶。 哎呀， 你让咗噶啦，刘恒。 新界区嘅， 你要去 gym 添。 新界区发生嘅 ，OK， 好啦。唔系，我真系将一啲大事，我冇去评论边个啱唔啱。 弊啦，唔系啊，其实我好惊咧，阿大只佬即系粗口烂舌，大只佬系本节目嘅听众，咁你就大镬啦！呢次真系， 佢真系同我啤咗一眼嘅，我吓一吓噶， 系啊，佢望咗你，就认得你刘伟恒咯， 我想出嚟，跟住佢仲冷勾，我会闩翻对门咯，即系好似拍紧周星驰啲戏咁样噶，系啊， 哇， 哎呀，好啊，系好啊， 咩靓仔， 做嫁娘啊嗱，咁样，好啦，一阵间翻嚟咧。就有啊，宮詞欣姐姐嘅第四集嘅訪問啊，咁今日咧就會講到佢開始喺外面發展嘅經歷啦。咁啊，四點鐘過後係咪搞個腰心腰肺啊？今日 我不如我哋改個新名，我諗咗噶。 聽眾講咗個腰心腰肺先。 好啦，不如我哋叫做雙春悲秋 Tuesday 啊，唔係 First Day 啊。 哦，好啊。 雙春悲秋星期四啊。 今日有冇主題今日？ 今日我谂咗啲主题， 男女歌手主题系， 人类歌手咩啊？好啦，交俾阿公仔车先啦，嚟 啦！ 英姿活发，威风震四方，巾帼英姿，以柔能制刚啊！制刚，手下留情，向独立自信，果敢刚强，同时亦温柔体贴嘅都市女性致敬，诚意打造女中豪杰系列。 送春 手下留情，浓情献礼，一步到位，找到终身美丽，不用打针，不用修身，只要你听住宫词恩， 莫非我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受礼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 首先要問一問先，點解突然之間要走去演藝學院咧？嗱，你嗰陣時都講緊喺 TVB 都有好幾年嘅時間啦，已經做緊主角咯。發生咩事令你咁大咁足要走翻去讀書咧？ 因為咁，如果嗰陣你去演藝讀書嘅時候，你仲會唔會係？即完咗 TVB 嘅約啦嘛，即係話你唔簽就即係完全全程諗住係做一個學生。 因為其實我由打香港之前已經簽咗個五年嘅合約，咁啱啱滿五年咗咯。 係，咁點解想唔讀書咧？ 一定要進步咁嘅人，而且當時年正面年輕啲嘅心態係一定要進步同埋學多啲嘢咯，你先再繼續落去。咁我覺得係又演藝咁好，咁可以真係讀多啲嘢。咁同埋我又覺得當時係演藝學嘅嘢好啱我嘅，譬如我其實我聲線比較薄弱嘅，咁你一學舞台劇嘅時候，我會 improve 到我嘅聲線啦，對戲當然就會學到更加多嘅嘢，亦都會學到更加多全面啲嘅嘢。咁我覺得我係好需要嘅。咁但後來我就去咗吉林啊、長春啊，後來去咗長白山就拍咗呢部劇。 係，過程係點樣咧？就第一次去到 係咪都係古裝啊？ 古裝係啊，雪山飛狐。 哦哦， 雪山飛狐。咁 又是很犀利的经历，因为当时其实我不懂讲国语啦， 我都想问这个问题 已经是很犀利，你一个不懂讲国语去到一个环境全部人在讲国语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有少少即是更加不是很知道做的什么事、我亦都很坚持自己要用国语讲对白、所以其实我自己都做很多功课、做到我当然不标准啦，当然后面会配音啦，但是会你的嘴型啊各方面夹入去会好啲啦。咁同埋我哋去嘅景点好多，好辛苦。应该讲系我哋因为雪山飞狐，我哋去长白山当时系零下三十几度、四十几度，咁系好冻。同埋当时你谂下咁多咁多年前，应该九零， 都未开发好多地方。 嗰阵时长白山未起机场噶，我记得我哋喺长春咧就坐一个旅游巴上去，咁系要26个钟头，即系中间都系不停要推车，因为有雪地啊嘛，即系全世界啲人落晒车，跟住推车，全世界人落晒车推车，咁样上。上到去长白山嘅，咁住嗰啲当然我唔知系咩宿舍嚟啦，咁冇厕所啦，每日自己要担水上翻去自己嘅房，嗰个担热水要落去下边咁担热水上， 自己担俾自己冲凉啊用啊咁， 系啊，攞两个桶咁样搵块布冚住咁落去担翻上自己嘅房度用啦。咁你可以话系好辛苦，但系嗰个经历火嘅年轻人嚟讲咧，当时自己仲年轻。其实是很宝贵。 我想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你有外景的嘛，零下三十几度、 那度是全部拍外景。 是啦，那好啦，这么冷的情况下，我想问那阵有没有暖包这件事发明了的、 没有啊，好像。 哇，那你怎样保暖呢？ 那时有些炭炉，即是炭炉仔的，他那时放一些烧北边有那些炭炉仔、那就用那些炭炉仔，可能两只脚又会摆，同埋我想其实最冷呢就因为是古装啊，那些那阵时的古装靴呢是布做的。 湿咗， 湿咁你会，因为我哋朝头早五点钟就已经开始行上去噶嘛，即系可能我哋个住嗰地方啲雪唔系咁厚，咁慢慢行落去啲雪就开始厚。我记得最冻嗰几日咧，其实系两三个人喺即系两边咁样撑我，跟住后边一个人咁样拱我，我先至行喺啲雪地度行到一步一步，因为你只脚一踩落去已经过膝头哥。所以是真的辛苦的，同埋亦都真的当地人才会懂得带你怎样上去的，因为雪地不可以乱行， 会迷失方向就会很大件事， 同埋你踩 落去跌咗落去嗰啲 下，其实每日都差不多行一个钟头先上到长白山上面，因为我哋仲埋去埋天池，咁嗰啲系完全冇交通工具到，全部都要行上去， 好艰苦啊呢个旅程， 我净系想象唔到，即系而家啲演员，唔系对唔住，而家嘅摄制队点解会肯拍啊？即系而家譬如举个例，因为我啱啱都喺一个高山嗰拍啦，咁大家会觉得好匪夷所思噶吓，嗰度要行15分钟，台机过去，演员要行过去，咁大家都已经即系问好噶啦，咁何况你哋系每日行一个钟，冰天雪地冇暖包，我谂你嗰阵时都冇乜助理啊各样啦， 仲有对靴系用布做嘅，系 又要行噶。 即系当时其实应该唔系讲我哋呢个行业，其实系年代嘅问题，即系其实由我哋爸爸个年代先最捱得， 咁啊系， 系咪？到我哋嗰代都捱得，而家咧再年轻啲嘅就真系会比较有少重坏咗啲， 矜贵咗好多啦， 系年代嘅问题，我唔怪得佢哋嘅，其实侧边所有人都系。 生生世世未静，大地歪风渐冷。纷扰乱乱无情，人事怨灵，纷纷杀气末日，男儿无忌挥正剑，半段正邪舍我生命，尘埃已静定，绝境乱世，飞剑下戚戚寻梦。再回头，心意凝重，方转圆，一切也空。万恶呼风唤雨，魔与道，水火难共。少年成，早已忘掉，心事枉送。 往大地，踏路轻上百里， 端端淡落悠雅，情若去哪？ 潇潇洒洒日月，男儿情意怎判决？爱恨了断，烟散即绝，情丝也绝。绝境乱世，被剑侠戚戚沉闷，再回头心依仍重，方寸乱一切也空。万恶负风唤雨，魔与道水火难共，少年情早已忘掉，心事枉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袖金正恩在越南河内一连两日的峰会提早结束，并没有达成协议。特朗普在记者会说，双方在无核化范围有分歧，北韩不愿意提供美方想要的，所以他拒绝撤销对北韩的制裁。不过特朗普形容和金正恩进行了富有成果的两日会谈。回来本港，港铁牛头角站一部扶手电梯有一支大约六寸长用以固定旁板的部件伸出，导致三男六女乘客脚部被介伤送院治理。车站职员即时停止扶手梯运作，并通知电梯承办商到场检查和了解事故原因，列车服务并没有受影响。港铁车务营运总管郑群卿说，昨晚收车之后，有承办商为涉事电梯进行过维修工序，但不涉及有部件突出的位置。港铁职员今早开站前亦都检查过电梯正常运作，没有发现有任何部件伸出。他强调重视今次事件，并向受伤乘客致以慰问。郑群卿又说，港铁会同承办商安排检查其他同类电梯，调查事故原因，尽量避免同类事故再发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解释新一份预算案。预算案建议以200亿购买60个物业，给予社福机构提供服务。议会阵线的范国威质疑是利益输送。陈茂波批评对方颠倒是非，混淆视听，强调日后会再到立法会解释买物业的标准。工党张超雄批评预算案对残疾人士和体弱长者的支援不足。陈茂波说，政府能够做的都已经在预算案中涵盖，对于一些未能够及时处理的事项，政府会陆续跟进。新一期居屋三个屋苑准买家今日开始揀楼，被视为居屋楼王的长沙湾海乐苑依座高层一个单位一个钟之内售出，单位属于三房两厕，可望海景，实用面积629尺，售价大约468万，尺价7400几元。子女是绿表申请人的何太话，自己是石硖尾白田村重建户，首次抽居屋，一家四口心仪启德启浪苑的高层两房单位，预算300几万，由子女支付首期。今期居屋以市价52折推售，包括海乐苑、启浪苑和东涌裕泰苑，合共4400几个单位。房委会早前收到超过27万份的申请，超额60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温暖，今晚渐转多云和有薄雾，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明日风势较大，周末温暖，早晚沿岸有雾，下周初较凉。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41点，跌116点，总成交金额94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31点，升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336.2，跌4蚊；中国平安82.85，升1毫；友邦保险78.5，升0.5；建设银行6.98，跌9仙；港交所269.6，升0.6；中移动82.7，跌7.5；汇控64.，啱啱转咗系64.2，升1毫；中国铁塔1.87，升4仙；中国银行3.65，跌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10.78，瑞士法郎0.998，澳元0.714，加元1.317，新西兰元0.685，人民币6.684，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8。日经平均指数报21,385点，跌171点。港金现价报12,360蚊，跌6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22美元，卖出1,32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康庄道桥面。喺路面方面，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亚皆老街桥面。另外，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窝打老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之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咧，元朗嘅宏乐街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宏乐街去朗屏港铁站方向，近住福喜街嘅中线仍然都系封闭噶。最后系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在乎你。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社交媒体离不开生活，亦都刺激咗佢嘅灵感。 Suki 话有一日见到社交媒体弹出了一个 post， 是关于他三年前的回顾来的。当时他想，如果我们努力地想向前，忘记一些人同事，看到这些动态回顾会是什么感觉呢？于是他和 Patrick 就循着这个题材去创作。作曲编曲 Ariel， 填词有 Patrick， 监制是 Wallace Lam。Suki S 石永妮的作品《动态回顾》。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刀 有， 钳 有， 牛皮 有， 乱针好，搞定，开 show。 做皮影戏嘅戏偶真系好似医生做手术咁认真噶。电视节目《中国走一转》，今集走一转福建泉州，睇下皮影戏究竟是如何练成的。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手下留情，一步到位，同你揾嚟成日都开开心心嘅宫慈欣。 但系如果而家再搞套剧系咁样样嘅，哎呀，公姐揾个劲啲嘅，今次去喜马拉雅山，你肯唔肯做咧？仲 去飞尔士峰上面， 我会问我身体可唔可以承受到咯？即系， 但如果你即系你体能上面 OK， 你都想挑战嘅系咪咧？ 我冇所谓噶，只要我觉得体能 OK， 我觉得去我会中意尝试新嘅嘢咯，我会中意去。即系人一世物一世，乜都见下，乜都试下，咁会系嗰种人嚟嘅。 虽然咧，公姐姐好似即系比较上柔弱啊，你个外形系佢啲温柔软弱嗰啲咧，但其实我觉得你内心嘅嗰个坚毅系相当之劲。 我有阵时会接戏或者倾，我会问翻自己我得唔得噶，即系我 handle 唔 handle 到，因为某一啲角色我都会谂我自己 handle 唔 handle 到先。咁我觉得呢样嘢系我唔，其实最唔开心嘅就系当自己拍嘅时候，发觉自己唔得。或者唔係好嗰樣嘢喎，咁自己會唔開心。咁呢樣嘢反而我會先問嘅。即係我自己先，我得唔得呢，我做唔做到呢，咁但係換句話嚟講，反過嚟講，我又好鍾意嘗試一啲新嘅性格嘅嘢喎。即係新挑戰嘅嘢。咁但係我都會喺各方面去評估衡量下自己我得唔得。 咁嗰套即係內地同埋台灣合作嘅雪山飛狐出嚟個反應係點樣啊？ 好好㗎，好好，我記得佢哋話當年喺北京電視台重播咗五次，係當年係好好反應好，到而家其實都有好多當年嘅粉絲們啊，佢哋都仲會好記得呢套嘅。 你分分鐘可能係即係頭嗰一陣喺內地紅起來嘅一個港星啊，係啊， 合拍劇， 係咁啊，由嗰套戲開始咧，你就開始慢慢就喺湖死海拍戲啦。 係啊，因為嗰套之後就去台灣多啦。咁其實台灣真係拍咗好多嘅，時裝、古裝咩， 包青天啊，各樣啊， 係。 咁你國語係咪真係越嚟越靈光咧？ 慢慢慢慢學咯。 係， 我喺台灣嗰陣時拍都係噶，即係住啲比較普通啲嘅酒店啦。咁我就會自己啲國語唔識咧，我就會走落去夜晚喺溜 reception 佢哋傾偈。 係， 咁跟住傾下傾下就呢個又問下，嗰個又問下，將自己唔識嗰啲圈曬出嚟。咁到就乜嘢拼音字，因為我冇正統學過國語，我冇真係拼音， 即係唔識拼音下。 咁所以我會用好多古怪嘅英文有少少，中文有少少咁 係。 系 咁，喺度咁学。 咁但系你喺台湾后期你拍嘅嗰一啲剧集咧，系咪都仲系会配音噶？ 时装有唔配嘅。 哦，咁即系已经系去到一个咧专业嘅水平啦，已经系 啊。即系已经系朗朗上口，同埋已经系可以融入到当地，即系人哋听得明先啦。 系啊，古装就唔得啦，古装比较咬文嚼字嘅，而家系配。咁甚至我喺大陆而家有阵时拍嘅都会系讲时装都有阵时系自己 哦， 咁台湾之后你就再辗转之间又去咗马来西亚咯， 系啊， 点解会去咗马来西亚咧？ 台湾同马来西亚系两边走嘅， 我同步嘅， 系同步嘅， 系 咁我去马来西亚嗰阵时就系有香港导演啦，因为佢哋去咗嗰边啊嘛，咁就我就会有过咗马来西亚啦。咁马来西亚嗰阵时我哋拍嗰啲剧亦都系非常之受欢迎嘅，因为又系马来西亚嘅本土制作啦。我记得初初我去拍嗰阵时咧，其实唔多嘅，即系个公司比较人比较少嘅，即系可能系几十人啊，二十人啊咁样。初初拍咗个五集就喺礼拜日夜晚放，后来拍咗个二十集，咁跟住个二十集嘅反应就非常之好啦。我如果我冇记错，当时佢哋话嘅收视率咧，即系平日佢哋夜晚嘅黄金档系播 TVB 嘅，咁 TVB 嗰阵时好似有八九啊，七八九类似嘅收视，但系当时佢哋嗰两部戏个收视系去到廿几， 哇，争咁远啊！ 系因为本土剧嘛，本土剧咁佢可能佢哋大家啲人又好支持翻本土，咁当时亦都有啲港星去帮，即系 一起做，咁亦都香港导演。咁跟住之后咧，嗰间公司就好快好快喺几年间，即系 expand 到好大。咁就佢有马拉剧啦、港剧，港剧我谂佢嘅线都十几条，同时间开紧。马拉剧又系廿几条咁。我记得嗰阵时佢哋连公司嘅唔好讲开工嘅 van 仔，旅游巴都十几部，即系打晒我哋公司间我哋间公司叫 HBD 啊， 打晒 HBD 嘅名，咁旅游巴都十几部。后来佢哋又买咗笪地喺后边起呢个 影城咁样啦，系 咁，但系就有一段时间之后就突然间有个金融风暴嘅，咁个金融风暴咧就系即系其实我哋嗰阵时都收紧孖字一夜之间可能对三就变咗对二嘅，咁就可能佢哋有倾紧有啲合拍剧或者点样，就大家都系出咗少少问题。 嗯，系嗰段日子亦都系我哋即系嗱，我哋都访问咗好多艺人啦，都系喺嗰段时 间讲过呢、 這个，冇讲金融风暴，系啦，反而讲就系好多喺九十年代初咧，就因为马来西亚嗰个电视业咧，亦都开始好蓬勃咧，咁所以咧就去咗马来西亚拍剧嘅。咁其中就有包括介绍你上嚟嘅黄依琴姐姐啦，你就喺嗰边认识佢噶系嘛？可唔可以讲？ 系啊系啊系， 我喺嗰边先至识嘅，原来依琴，我以为 TVB TVB 唔识噶， 我唔识嘅， 嗰边先识。 系系，咁佢嗰阵时就已经喺嗰边有搞制作啊，又拍剧又整啊。 佢初初系 HBD 嘅，咁到后来后期就佢自己一直留咗喺马来西亚啦。咁佢就有自己做好多制作嘅，好多好似马来西亚小姐，跟住好多旅游节目，跟住佢哋固定嘅电视台有时段做， 系 佢做好多好多节目。 系咁啊，因为即系可能大家都系乡里啦吓，咁喺嗰边你 啊 即系他乡就如故知，就变咗同阿依琴姐就成为咗好朋友啦。嗰阵时 系，因为我头先讲过第一个嗰二十集，其实依琴都我同依琴都有份， 我一齐做。 嗰个叫咩名啊？嗰个系 《最爱是谁》。 哦，《最爱是谁》系系咁啊，同埋我谂好开心嘅，能够喺异乡当中见翻啲同声同气嘅香港人。 有一段时间同佢一齐住嘅，即系宿舍系一齐嘅，咁所以系咯， 系。所以一路 keep 住到而家，大家都系 好多嗰阵时，真系好多香港 artist 过去拍嘅，导演又多 ，artist 又多， 系几开心噶。 你谂下，同时间十几组， 系咯，唔怪之嗰阵时咁多人去马来西亚掘金啦。 系啦，大家用掘金嚟形容当时大家嘅嗰个工作啊嘛， 系。 寒风萧萧，飞雪飘零，长路漫漫，踏歌而行，回首望星辰，往事如烟云，犹记别离时，徒留雪中。 掘完金啦，啲咩事又翻翻嚟香港咧？ 其实唔系啊，其实嗰阵时我系马来西亚同台湾两边走，最主要都系马来西亚同两边台湾两边走，咁啊中间系偶然翻嚟香港一两部咁样咯，就系、 是、就系、是《西游记》咯，系咪啊？ 系《西游记》，系系啊系啊，翻嚟拍《西游记》。咁我记得《西游记》几得意嘅，《西游记》我翻嚟拍嗰阵时咧，我记得我系同时间系古装着白色衫， 三個角色，因為都唔係好長篇嘅，三個角色，但係啱啱係做人鬼神嘅。 哦， 三個唔同嘅 角色。哦，即係係咪呢個翻嚟客串包青天㗎嘛？係咪啊？ 唔係嗰陣時係喺台灣拍緊台灣嘅鐘馗啊，包青天之後啦，當中時拍緊鐘馗。係。咁嗰個就係紅梅記，拍緊紅梅記做鬼啦，又係全部白色衫。跟住就翻嚟香港拍《西遊記》啦，做觀音啦。 是 又是白色衫，咁就跟住咧就拍紧一个系三国做做黄昏，黄昏系 关公嘅， 唔系关公，系诸葛亮。 哦，诸葛亮， 诸葛亮嘅老婆 系 又系白色衫， 系 咁啦， 人鬼神啊， 觉得好奇特啊！咦，三个角色系都系着白色衫，但系人鬼神都系嗰段时间同一时间拍 嘅，系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大家最印象深刻嘅就系头先我系啦，因咩事会揾咗你做呢一个角色呢？即系到而家都系觉得以呢个角色， 其实你成为咗一个代表噶啦， 系啊系啊，都好咁样啦，即系好 即系你已经离开咗 TVB 好几年噶啦，嗰段日子吓，点解会揾你翻嚟拍咧？嗰阵时， 我都唔系好记得其实，可能系揾我翻嚟拍过《包青天》 啊。 因为我有返嚟 TV 拍过包青天嘅，跟住有拍过时装，我记得当时係有同佢有签过一年两部定係点样嘅嗰种合约，咁所以有返嚟拍过西游记。咁但係当时係我係比较麻烦咗少少嘅，因为台湾都係有啲有即係要度期囉，咁就即係比较辛苦少少。 即係唔係话所有时间都可以喺香港啊，有时要飞嚟飞去啊咁样样啊。咁但係能够做到呢一个咁脍炙人口嘅角色，你 系啊，我都系啊，其实系啊，好咁样啊，系啊， 系 好，同埋呢部戏嘅成功咧，其实系咯， 系 张卫健真系好得。 其实呢部戏咧，能够留喺观众心目中嘅角色咧，系好多，即系譬如等于阿沙僧， 系 即系阿麦包哥哥，又系你会觉得喂沙僧真系好啱佢咧。 咁当然，江华哥哥都好正啦。 系啦，江华哥哥即系好似系啊，你见佢做阿师傅，就真系佢做师傅，你先觉得顺眼嘅。咁然之后阿 咁当然嘉英哥，嘉英哥做师傅咯。 哦，系唔系嘉英哥系电影版啊嘛？即系譬如黎耀祥 做猪八戒， 系啦，猪八戒你又觉得啊好啱数，即系有好几个 TVB 嘅演员咧，都好成功咁代入咗个角色里面，令到大家觉得佢。佢哋就 系 个代表啦，咁样 系啊 系， 但系当时我见到佢哋拍得好辛苦嘅，我当然系好舒服啦，因为我其实有好多系需要 common key 嘅，咁就变咗系积埋，亦都 that's why 点解我可以度期去做呢件事都得，就因为我其实好多都系喺旧云上面， 系， 咁咧就系 common key 嘅，咁系 好慢咁讲嘢，又唔系好使喐咁 样，系啦，我你话好慢咁讲嘢都系，我记得有一次同阿孙悟空喺沙滩拍，咁你知道我讲嘅系好慢，好有嗰、那个，仲要系唔即系有啲四字词语，即系咁样好慢好慢咁样。 但佢就好快啊！ 咁佢你知佢马骝仔只眼系要睁大咁样望住我，侧住头咁样啦。系啦，我因为我觉得太慢啦，我谂佢望到连眼水都飙埋，跟住一咳咗之后，系使唔使咁慢？我知道佢好辛苦。 我谂呢个场面佢一路咁样望住你啊嘛。 有隻窿窿嗰啲嚇， 係因為兩個角色大家個節奏係太 唔同， 差得太遠，你明唔明啊？我諗佢真係好辛苦咁望住我咯，佢又喐得，佢又喐得嗰種，係演又唔喐得嗰種，好似我都記得，真係好好笑嘅場面嚟。 係係，咁亦都造就咗一套經典嘅即係電視劇啦。 其實舊世與換世，永世在變動。其實往生與佛性，兩性全其中。难道再过百千世，这世上识这个时空中也许早有类似几个梦。我轻轻跟斗翻过历变西与东，用我点点半根丝发盘转吉与凶。面对种种困扰不怕，就算火与风，但我最怕我最怕师傅失踪。为了取舍经情不慢待赞助，为了取舍见每步那敢放松，能为了取舍见会令我 实喺嗰段日子当中咧，我哋就唔系成日喺公仔箱度见到你嘅，因为首先我哋睇唔到马来西亚嘅剧先啦，咁第二就系台湾，咁你如果即系电视台唔买嘅话，其实我哋都唔系可以睇。 台湾好多剧系咯， 系 甚至乎咧，就算如果系电视台买咧，可能多数都系亚视会买啊，我哋又会比较少睇亚视。 冇 错 啦， 的确。 咁所以嗰阵时个感觉就系、是、啊，唔系经常可以喺电视度见到公仔。 其实我翻嚟亚视都有拍过， 系 我拍过小生叔叔有部雪花神剑， 嗯， 呢部都系喺南方啲嘅朋友其实都好中意嘅。 嗯， 系系。当时我嘅感觉就是、啊，因为我一路觉得咧啊，宫崎恩好好睇嘅，对我嚟讲啊，即系我觉得你系一个好亲切嘅角色啊。呢个演员咧，俾我嘅感觉好好冇杀伤力啊，佢而家 系 好。 系咪而家好啱做妈妈咧？ 但系咧，去到九十年代中期咧，一路数落，我就成日都觉得啊，好似我曾经以为你 消失咗， 识影啊，即系可能系啊，系咪结咗婚生小朋友， 或者移民啦、 啊，移民啦、啊，系啦，即系嗰时好兴嘅移民啦、啊，去加拿大啊咁样，但其实你系冇停过噶， 其实冇停过噶，系啊， 一路一路直至到就算你生咗小朋友，你都继续演， 继续有噶，系啊，即系周围都有走咯，系啊，翻大陆有，跟住就有台湾亦都有多，台湾后期我哋闽南语都拍。 哦，诶，咁你识唔识讲啊？ 我唔识讲啊，即系嗰啲系某啲，因为其实台湾有啲剧都会嘅，即系闽南语同国语大家一齐， 但 merge 埋一齐，某啲都 mix 咗咁样吓， 咁都好好玩嘅。咁啊，跟住其实后来新加坡剧即系系咯，都会有咯， 即系东南亚一带，其实都周围走。 其实中间有冇真系停过嘅？譬如话，就算系生小朋友嘅时候， 生小朋友都有嘅，即系有嘅， 即系都停咗 半年啊，嗰啲咁会有嘅。 哦，只不过系半年啫，即系都冇话系两三年冇 咁，我唔会，中间都会有拍嘅。 系，只不过可能我哋未必睇到，又或者系喺其他地方拍咁样样啦。 系， 咁一路亦都后来就有啲譬如港台嘅单元剧，你都演好多啊，再睇翻嘅 profile 啊。咁啊， 头先你讲江华，我都同佢喺帮南方电视台嘅，即系以前唐人拍咗一部喜剧。咁嗰个都100集 嘅，系 一百集嘅喜剧真系唔讲得少啊。 系，即系佢好似 sitcom 咁样。 系。 哦，即系有啲处境剧嚟嘅， 系处境剧， 系但系古装嘅，仲有系阿智叔啦，啊陈秀文啦，系咁好玩嗰部嘢，好笑，其实好好笑嗰部。 叫做咩名啊？嗰套剧？ 跟红顶白大三元，系好好笑。其实啲对白写得好好咯， 呢个名好雅士咯， 系啊系啊系啊，我觉得嗰部其实好笑。 孤单的梦爱夜游，孤单中爱看月球。孤单的世界没有为爱担忧，我没有计谋，但我更向往自由。不需要爱里没有爱，但三餐足够。他偏偏最爱夜游，他偏偏爱看月球。他偏偏教我梦里为爱加油，我没法解救，像与我通上电流。他怎么这晚为了我，让心曲轻奏。证据誓要热爱不朽，注定我拥有，俗世也可以白头。只需要爱我，若爱我，定交出所有。爱加油，我没法解救。 要钻戒揽筹，不需要贵气大楼，不需要证据誓要热爱，不都注定我拥有，俗世也可以白头，只需要爱我，若爱我定价我出所有，只需要爱我，若爱我定价我出所有， 一部分咧播咗三首歌嘅，一首咧就大家可能比较少听到嘅，就系咧系台湾头先阿公仔姐讲嗰套啊《雪山飞狐》嘅主题歌曲啊，歌名叫做《雪中情》，就系杨庆皇唱嘅。咁中间就有啊 Dicky 啊，我哋嘅天王巨星嘅《西游记》啦。咁另外咧就啱啱呢首就阿 Lam 嘅《交出一切》噶。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要准备心情咯，系咪？ 系啊，交出一切，我哋都要。 人类唱噶嘛啲歌系嘛？ 系地球人啊！ 议员同政党讨论三隧分流。消息引述陈凡话，政府冇百分百信心能够通过议案，但认为无论支持定系反对，都应该尽快再提交立法会审议同表决。天气方面，华东气压正在上升，预料影响广东沿岸嘅偏东气流会喺今日稍后增强。此外，热带低气压蝴蝶已经喺西北太平洋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同温暖，今晚渐转多云同埋有薄雾，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周末温暖，早晚沿岸有雾，下周初较凉。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29点，跌128点，总成交金额1,039.1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31点，升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335.4，跌4.8；中国平安82.6，跌0.5；建设银行6.97，跌0.1；友邦保险78.55，升1.55；港交所270元，升2元；中移动82.45，跌1元；汇控64.1，冇起跌；中国银行3.66，冇起跌；中国铁塔1.86，升3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10.429，瑞士法郎7.84，系7.874；澳元5.603，加元5.96，新西兰元5.376，欧元8.9372。每百日元兑港元7.09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222。日经平均指数报21,385点，跌171点。港金现价报12,360元，跌6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22.8美元，卖出1,323.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管道入面。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喺路面方面，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黄竹坑的叶勤街受到爆水管影响，现在叶勤街近住环汇广场一段仍然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应该尽量利用假期多做运动，喐一喐人都健康啲，精神都好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讲起咖啡， 我哋呢杯冇人唔识，每一杯都讲紧唔同年代嘅故事。有人话世界变咗，但无论世界点变，我哋始终不变。不变嘅唔止呢杯咖啡，仲有我哋维护廉洁香港嘅决心。世界在变，反贪不变，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香港胜在有你同 ICAC。 storytelling.bgca.org.hk/competition。 阿女啊，呢个系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益会合办嘅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2019嘅网页，你仲未报名咩？ 未啊，一直都未谂到用咩故事参加嘛。好彩头先妈咪提醒我，今日就截止啦，我梗系嗱嗱声啊上网报名啦。 咁你谂住讲咩故事啊？ 咦，我打算自创故事参赛啊，竞逐最具创意故事大奖啊。 咁故事讲咩噶？ 唔话你知。 我唔会算自己系香港人，但系又唔会觉得自己系新加坡人。 佢系 Eileen， 来自新加坡，唔系好习惯香港。 今日可能我喺香港唔系读 local school 啦，咁我啲朋友全部都唔系香港人，所以我会比较混啲 international school 嗰啲学生多。 系， 咁我就觉得，因为我中文都唔系好好。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钟杰良、冯蓉蓉请嚟新加坡嘅余文琪，同大家打开世界。 先系下昼时间4:09。 哎呀，做咩咁刻意啊？ 唔系阿金仔同阿亲亲好似倾唔掂数。我睇紧今朝阿波叔嚟嗰啲财政预算。 呢度嚟嘅咩？ 系啊，好似系我哋嗰度啊，倾下。 你 系 关心阿金仔多啲啊？ 梗系啦，话倾唔掂数好大单嘢噶。 啱啱新闻又报下边。樂富嗰度排紧居屋，排紧。 第一个，想帮佢顶住先啦。 我今日搭小巴上嚟嘅时候，几多嗰啲即系装修师傅啊，或者做银行嗰啲咧，都喺嗰度排紧队咧，揾紧即系目标嘅客户啊， 吓， 即系可能要做一啲 mortgage 系啊， 或者系装修， 系啦，好多人噶，我未见过乐富，即系除咗派表嗰头两日咁多人之外咧，好少见咁多人。交表嗰几日都系嘅， 我记得咧睇新闻咧，咁咧啲人就会喺嗰个 最后一分钟 last minute 嗰啲时间。 跟住啱啱拉咗集， 去影嗰啲咧就系交最后一份表，跑跑跑嗰啲，同埋跑唔到嗰啲。 系啊，哎呀，好唔公平啊！迟咗两秒啫嘛， 咁但系真系好惨嘅。 系，所以我哋要营造紧嗰啲 腰心腰肺， 营造紧呢种嘅凄惨嘅气氛。 阿一就真系头先中晒，你知唔知？头先一见到个居屋嗰个新闻咧，佢即刻感叹啊！你睇下佢心目中 几系啦，楼王啊，抽中啊， 系啊，佢几咁渴望系有一层居屋。 系，所以即系吓，即系培养紧呢个嘅气氛啊，即系呢个唔开心嘅氛围啦吓。好啦，我今日拣嚟嘅歌咧，主题 我哋系咪即系伤春悲秋星期四啊？ 系，我哋拣，因为呢个 background music 就相对地即系比较 轻松啲， 柔和少少啦，系啦。咁啊，所以用呢个 background music 嘅。咁啊，今日就今日我先啦。咁啊，我拣嚟嘅主题咧，又系女歌手嘅。 啊，你好中意拣女歌手。 哎呀， 系啦，我记得我系咪早礼拜一啊？ 好心分手， 我有好心分手嘅。其实就我最喜欢佢嘅系呢一首歌，咁亦都有另外一首嘅，但呢一首咧就相对地多人认识多啲嘅。 如果我是半张废纸，让我化蝶；如果我是个空罐子。长留恋于你家，从沉溺中结疤，再发芽。情爱就似垃圾，残骸需会腐化，平原中最后也开满花。被世界遗弃不可怕，喜欢你有时还可怕。手中火花。 需要完美得可怕，太快乐如何招架，残忍不好吗？ 其实仲有好多歌手都翻唱过呢一首歌嘅，男歌手咧我最喜欢嘅系 Eason 啊。而女歌手喜欢就是卢巧音的这个原唱版本，听完之后连自己都颓废埋落去的。 由我做个垃圾，像留恋于你家，从沉溺中结疤再发芽，情爱像似垃圾，残骸需会腐化，庭院中最后也开满花，被世界遗弃不可怕，喜欢你有时还可怕，没法再做那些牵挂，比不上在你手中火化，不需要完美得可怕，太快乐如何招架，残忍 试过咧，有段时间咧系成个礼拜都喺度 loop 紧呢一首歌啊！ 喂，你系之后听翻定系？ 之后嘅，之后听翻嘅，但系一听到继续系有嗰种颓废嘅感觉，搵嚟第一首歌卢巧音嘅《垃圾》。 你有冇试过俾人闹过？ 我其实喺度俾人闹噶啦。 咩啊？佢教我噶。 我冇闹过佢咁样。 唔系啊，佢教我噶。嘿，垃圾咁样啊！ 去接翻个帽先，系垃圾都未够绝啊！咩先叫绝？ 宁愿滞留在此处，宁愿叫时间终止，我不会再信未来，我不愿再看历史，还能活才是讽刺，故此不用做傻事，让痛苦轮回渐次，彰显那快乐有真实，曙光全部熄灭，失掉无影子，我只能独处，背后全没有支柱，什么叫绝望？抬起眼望望，如今我在你面前，情浓随便收看，灵魂被抽干，残留着躯干，从此与未了缘，同绝望地露天荒。不够绝望，尚可更绝望，能给我日后用来形容前面景况，能够这样，谢谢你帮忙，将仅有愿望都疯狂了丧。 之前都喺度提过噶啦，呢一首歌咧系喺收音机嗰度咧抄歌词，抄完之后咧上网，然后揾到啊，原来呢一首歌系叫做《绝》嘅。 情浓随便收看，灵魂被抽干，残留着躯干，从此与未了愿同全忘地老天荒，能不够绝望，尚可更绝望，能给我日后用来形容前面境况，能够这样，谢谢你帮忙，将仅有愿望都风光点葬，什么叫绝望？抬起眼望望，在你面前，情浓随便收看，灵魂。 藏，我对希望没期望，未放开台前释放，明知道败仗就不应该对抗，能够这样全靠你帮忙，将恋爱最后的标准答案。 好，今日我自己揀嚟嘅第二首歌嚟自傅佩嘉嘅《絕》。咁啊，另外一首我喜欢嘅系《一支烟的时间》啦，咁啊有机会再喺度播啦。 等阵先，但系嗰阵啱啱出《絕》嘅时候，佢唔系叫做傅佩嘉噶， 系啊，佢叫做 高雪男。系啦，咁啊，啊有啲人话系咪垃圾三部曲播落去咧？嗱，我自己咧知道第三部曲咧， 我哋呢度有垃圾三部曲， 我分别系交樽废纸同埋女官，系啦。好，去翻个 mood 先。咁但系太易俾你估到啦，所以拣咗另外呢一首嘅。咁呢一首好似系最近咧，即系有啲 mixing 要做啦，跟住先至听翻佢嘅一啲歌咧，发现啊都有几首咧，就算唔知叫咩名都跟到唱噶。 想抽身了吗？聊电话也泄气了吗？旧承诺应不假，却忍不到闷吧。惦记当天处处鲜花，活前着到老，不死都疲劳，还是跟你痛快结束。为承诺守得到，拍拖都变义务，没法稀罕你这情操。去吧，犹豫候了飞走吧，未奢想你迷途知返。自由来换新恋那代价，你真的相信值得吗？是我太过爱你，愿意放生你，无为你保证我也这么的晦气，我亦算知丑，无谓强迫你，难道要我对着你句句要生要死？就当爱错了你，就当放生你，无谓你说话里有这么多怨气，我就放开手，无谓再忍你，明白放过你是放过自己，这个道理。步前着到老，不死都疲劳，还是跟你痛快结束。承诺守得到，拍拖都变义务，没法稀罕你这情操。去吧，犹豫候了飞走吧，未奢想你迷途知返。自由来换失恋那代价，你真的相信值得吗？是我太过爱你， 今日揀嚟嘅第三首歌啊，关心妍嘅放生。咁喺 Facebook 嗰度有好多留言嘅，分两边啊，一边就讨论緊啲歌啦，另外一边就讨论緊究竟边度买私楼或者定係买居屋好嘅，大家放生啦。 好啦，到我啦。 我哋要 keep 返个 mood 啦嘛。 我哋係 好顶唔顺呢种盘啊！梁伟近一发呢啲，我就打起鸡皮啫。 我哋会玩题目噶系嘛？阿一嘅题目系叫做 女歌手， 咁我就嚟个男歌手啦。 而家就咁男歌手好似争少少， 不如揾翻个女啦咁。 男歌手上面再加多少少，佢哋会玩乐器嘅。 哎呀！ 首先我哋拎出一支笛先啦。 究竟 系打横定系打直咧？其实嚟到而家我都瞓唔开，睇下堂哥有冇启示。 一个风雪晚上，我失方向，夜静里传来竹笛声，飘雪飘光发上，笛声凄也亮，越是冷，长路更是长。竹笛声引路，终于找到路上那无言的女子，她以竹笛细道，笛声追捕，夜静里详述这故事。过去我也曾在此，与她风中相拥抱相注视，计划未来事，用云彩写我名字，一起欢呼一起叹息，永不分作意。可惜天要作弄，要把它夺去，遗留空虚。我将眼泪记得声里，直至来日再会时。 我哋成日都讲，当一个男人好专心咁喺度做紧一件事嘅时候，系最有魅力噶。听得出堂哥喺度吹紧呢支笛子嘅时候，真系非常非常咁有魅力。啊，我讲紧嘅堂哥系叶振棠，并唔系冯伟棠啊，堂哥啊。 冬去春到世上，门串欢唱，但夜里仍闻竹笛声。千个千个晚上，笛声凄也亮，像在唱谁令每夜长。当再经过雪路而找不到旧日那无言的女子，风笑声铺雪路，发出呼号，像是要重述那故事。过去我也曾在此，与他风中相拥抱相注视，计划未来事，用云彩写我名字，一起欢呼一起叹息，永不分作意。可惜天要作弄，要把它夺去，遗留空虚。我将眼泪记得声里，直至来日再会时。 冇错，佢系堂哥，佢叫做，我差啲讲咗冯伟棠添，佢叫做叶振棠先生。如果冯伟棠先生嘅话，佢系会同大家饮胜嘅。介绍俾大家有堂哥嘅呢一首凄怨嘅作品，歌名叫做《笛子姑娘》。中乐俾到人一种好忧伤嘅感觉，其实西乐又何尝冇呢？ 小提琴。 一支小提琴可以带嚟轻松欢乐嘅气氛。 violin。 但係violin亦都可以将嗰种凄怨带俾大家。 呢只好嘢，呢只。 而为我哋演奏呢一个咁凄怨嘅小提琴嘅就係佢係李克勤。 谁留下我孤单抱着小提琴，留下了无数旧夜，无数旧梦。夜半我拉着琴，琴上已铺着 着尘，知否我日夜去等他步近，梦境中只有他，他偏给我牵挂，知否我活在往昔虚假，早已僵化，知否我活在记忆，却不害怕。谁曾伴我一起奏着小提琴，曾伴我靠在夕阳说梦话，但如此终降临，临别却不着痕，知否我泪在强忍，却不自禁。梦境中只有他，他偏给我牵挂，知否我活在往昔虚假。 好惨啊， 却幻灭似烟花。 如果一首咁 cut 咗佢，真系实在太惨啦。不如我哋转头再听啦，就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北韩领袖金正恩在越南河内一连两日的峰会提早结束，并没有达成协议。特朗普在记者会承认同北韩在核问题上有分歧，北韩不愿意提供美方想要的，所以他拒绝撤销对北韩的制裁。不过特朗普形容同金正恩进行了富有成果的两日会谈，但暂时并没有计划再同金正恩会晤。特朗普又说，中国在解决北韩核问题上已经帮上很大忙。他再次赞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但他表示若果认为不能够达成协议，他不害怕离场，拒绝签署任何协议。回来本港，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00亿购置60个物业，用作营办130项社福设施。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项目会分布在全港18区，但会避免影响东区居民，现阶段亦都不会有购买安老及残疾院舍项目，因为有院舍的建筑条例、通风和采光等方面的限制，技术上有不能超越的困难。罗志光说，由于缺乏土地，短期解决方法只能够买或者租，计划会分3年去做，涉及一些急切设施，会分布全港18区的商厦、商场和办事处。他又说，希望将不同的社福设施放在同一或附近地点，可以产生协同效应。港铁东铁线往罗湖方向大学站至粉岭之间一段架空电缆下午一点几跳掣，令服务受影响。港铁表示，事后在一列列车车顶的闸电工附近发现一只雀鸟尸体，相信可能因为雀鸟接触到架空电缆令到电缆跳掣，工程人员会详细调查。港铁话，为审慎起见，车务控制中心安排有关列车翻翻车厂检查。车上大约有400个乘客，需要在大埔墟站落车，转搭下一班车继续行程。车务控制中心在事件中已经即时安排工程人员检查，大约5至6分钟之后修复，列车服务陆续回复正常。有线宽频宣布，冯德雄将出任旗下有线新闻执行董事，并在下个月13日履新。现任新闻总监和袁发会做新闻部高级副总裁，协助冯德雄管理新闻部运作。至于现任有线新闻及有线体育执行董事赵应春，今日荣休，听日起转任有线宽频主席特别顾问。有线的新闻稿引述冯德雄说，会继续以公正、持平、用心的态度工作。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初时有薄雾。听日气温介乎20至23度，吹微风，晚间东风增强。展望周末温暖，早晚沿岸有雾，下周初较凉。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33点，跌124点，总成交金额1211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31点，升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5.8，跌4.4；中国平安82.65，跌1毫；小米集团11.96，跌0.5；友邦保险78.5，升0.5。建设银行6.98，跌9仙；中移动82.6，跌8.5；港交所270.6，升2.6；工商银行6.04，跌1仙；中国银行3.66，冇起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10.76，瑞士法郎0.997，澳元0.714，加元1.317，新西兰元0.685，人民币6.687。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9。日经平均指数报21385点，跌171点。港金现价报12360元，跌6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23.71美元，卖出1324.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lice 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收费广场。受车多影响，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段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窝打路道。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大坑东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翻一段车多，龙尾过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元朗嘅宏乐街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宏乐街去浪平港铁站方向近住福喜街嘅中线仍然都系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部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O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老公， BB 出世之后，我想喂人奶啊。 抽住 BB 出街，要喂奶咪唔方便咯。 你睇下，公园嗰边有个妈咪喂紧人奶，呢间餐厅都欢迎妈咪喺度喂人奶噶。仲有啊， 咁即系好多地方会方便妈妈喂人奶啦。 父母梗系想俾仔女最贴心嘅照顾，请大家支持母乳喂哺友善社区。想知多啲母乳喂哺嘅资料，上 www.fhs.gov.hk 睇下啦。 咦呢？ 二台通识60秒。 碗蚝系一种源自北美洲嘅杂食性动物，无论系鱼类、两栖类、昆虫、野果或者系坚果，佢哋都会食。佢哋嘅身体结实，行动敏捷，身上边有一层灰色嘅厚皮毛，尾巴上边有个黑环，两眼间有个黑面罩。日头碗蚝多数会在树上面休息，喜欢晚上出外活动。碗蚝前爪的触角是它们最依赖的感觉。它们的大脑皮层几乎有三分之二的面积都是用来接收触角刺激。而水对前爪的触角有特别作用。爪上面的神经纤维在被水润湿之后，灵敏性会大大增加。所以它们会用前爪去分辨什么是真正的食物。 声音演绎陈德信。 二台通识60秒。 有冇听清楚啊？ 有， 系啊，你讲啊，你听到几多讲几多，我哋一定要歌颂翻陈德信监制， 系 佢为我哋嘅付出。 碗蚝有黑色眼罩， 系喺两眼之间唔知咩咁样嘅， 前面有啲灵敏嘅触觉， 系 你写噶？ 唔系啊， 哦吓，跟住咧，因为有前爪咁样嘅， 系啦，去分辨边啲系食得，边啲系唔食得， 系 系。 咁啊，刘伟恒咧， 一句都听唔到，做紧嘢， 冇错。 唔好意思啊，顺哥， 唔好意思啊，顺，系啦。咁其实我哋都好努力，好努力咁样听噶啦，希望你继续努力咧，就再录多啲俾我哋听。好啦，咁我哋翻翻嚟啦。好嘛？ 唔该，俾翻个门我哋。 亚洲时间嚟到4:38嘅时候，头先仲争少少未播晒。我哋根据 CD 机上面嘅显示，仲有1:05，我哋一齐听埋佢。黑琴嘅呢首作品，头先一出个前奏嘅时候，一哥已经开始唱。在剛才新聞的時段，一哥繼續唱，不過是不合音的，不過不要緊，我們都可以一起唱下去。 電影中只有他，他偏給我牽掛，知否我活在往昔中是虛假， 再一次提提大家，今日我嘅主题系男歌手上面再加多啲嘢玩乐器 ，male with instruments。 好啦，我哋出过一个中乐系笛子，另外出咗一种西洋乐器系小提琴，跟住落嚟我哋夹 band 啦。 哎哟，呢首惨到爆啊！真系。 好啦，一哥摇头噃。有啲咩想发表啊？ 我唔识添 ，Danny 前辈唔好意思啊， 唔好意思 ，Danny， 我哋会教下啲后生仔噶， 但系唔系教得好耐嘅啫，希望佢自己争气啦。 一支低泣低弹吉他，和一堆一堆琐碎旧话，半空屋中的我坐下，怀念你。多么的想知你好吗，和他一起开心快活吧，愿他可跟我那样活着全为你。我在笑我似个笑话，一生到最终空气，我也说过休息放弃吧，但实在舍不得你，只好衷心讲一句，我怕你一世快乐没憾没泪痕伴你。如他说别离，如果未嫌弃，我即分近你，无知的吉他难解你别离，仍不愿离开。 都是那一句，当一个男人他很专心地做一件事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哇很有型。当 Danny Summer 前辈拿着他的吉他在支麦面前一路弹一路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很有型之余，你会觉得很伤心，好替他惨。好啦，头先喺直播室里面，阿一大嗌咗呢首歌嘅歌名出嚟，麻烦你。 吉他低泣时， 我未听啊，麻烦你讲多一次啊。 吉他低泣时， 好，我哋一齐唱啦。 我在笑，我似个笑话，一生到最终空气。我也说过 舍不得你，只好衷心讲一句，我盼你一世快乐，没憾没泪痕伴你。如他伤你心，如他说别离，如果未嫌弃，我正奔近你，无知的吉他难解你别离，仍不愿离去，半空等待你。 三位男歌手带给大家三种乐器，包括咗有叶振棠先生的笛子姑娘，李克勤先生的旧日的小提琴， 李克用啊，李克勤， 以及夏小星先生的吉他低入时，多谢各位。我哋要请，要唔要请李克用先生 encore 啊？我哋硬，我哋硬系都系记住呢啲嘢。无论我哋个节目想扮到几感性都好，我哋一去到呢啲位置，一个突然之间就会掟一句出嚟，李克用。 咁安史之乱究竟系边两位啊？讲一讲先。 系啦， 好啦，去翻啲， 好，去翻啲末日啦。好啦，咁啊，今日咧，你哋有主题，你系咩话？ 女歌手。 你啊， 男歌手上面再加多啲啲玩乐器。 咁我就冇办法啦，都系男人啦。各位朋友可以攞支麦出嚟啦。 不管天边风已起，只想依依看着你。夜阑人静会否仍可希冀？经得起忧伤与悲，只因心中有着你。路遥长夜记忆重不死。在挑选我跟你，遇着我亦重遇了生死，难道只好吞泪心痛告别你，无法让我此际替代你。 身为一位电影迷，呢一场戏系发生紧咩事咧？边个死咧？ 系细细粒啊！ 俾边个肥死啊？唔系咁，你都唔记得 系叫乌鸦定叫耀阳？ 阿 摆镬饼做啦，总之。 经典嘅作品嚟自郑伊健。 心痛告别你，无法让我今生替代你。 其实好多时候我都喺卡拉 OK 当中唱呢一首歌嘅，无可否认郑伊健个 key 比较易唱啲，把声又比较易模仿啲，再加埋呢一首歌嘅 MV 咧，就系重现翻头先讲嗰场戏啦。阿细细粒喺嗰个唔知货仓有啲 sofa 嗰度，系啊，俾阿耀扬哥系咁攞肥啦吓，跟住就死咗。 好啦，咁大家记唔记得？啊！細細粒講嘢嘅特色係啲乜嘢咧？打你啦！ 好似係林珊珊配嘅 喎。哦，係咩？ 係啊，聽講話係嘅。係啊，我哋問翻珊珊。 啊，都係細細粒嘅。 係啦，咁啊，今日咧我揀嚟嘅主題就係男人啦。其實呢班男人佢哋有一個特色嘅，佢哋都好古惑嘅。既然有浩南哥啦，唔單再揾埋浩南哥嘅好拍檔。叫咩名啊？一哥， 山鸡， 佢在台湾，唔系咩？翻咗嚟啦， 山岭班啊！ 我知道故事不会太曲折，我总会遇见一个什么人，陪我过没有了他的人生，从家里也之类。觉得对的选择，我只好祝福他真的对了。爱不到我却想要爱的人，谁还能要我怎样呢？真残忍，让我又爱又恨，他的爱怎么那么深？我爱的人，他已有了爱人，从他们的眼神，说明了我不可能。每当听见他或他说。就像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声。 根据探子回报，三号线前往中环的绿 van 是全车听紧手下留情的。 多谢晒司机大佬同埋所有嘅乘客，耶、yeah! ！ 可以攞支麦出嚟唱啊，冇麦咪一齐唱咯。 他做了他觉得对的选择，我只好。他真的对了，爱不到我最想要爱的人，谁还能要我怎样呢？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他心里没真残忍，让我又爱又恨，他的爱怎么那么深？我爱的人，他已有了爱人，从他们的眼神，说明了我不可能。每当听见他或他说。就像听见爱情永恒的 说我们就像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 非常记得这首歌，肯定是2004年的，因为当年小弟 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 啊、不是，因为当年小弟就在一个地方拍紧电视剧，那我经常我们坐啲 van 出出入入个片场，那我们在个车里面就会一起大合唱这一首歌的，其中一位唱得最投入和最七情上面那位叫做吴启华， 我的爱人 不要破坏我的 mood， 是的，咁今日咧， 我谂住帮你起歌嘛呢个位， 唔系呢一首嘛， 哦、oh, ，sorry， 仲要拖啲时间，而家咁够重嚟， 系、啊，所以你俾我唱两句啦，好嘛？ 咁啊，今日咧我哋 继续古惑仔啊嘛， 啊，今日系啦，冇错啦，咁既然我哋有浩南哥，有山鸡，不如整埋只乌鸦出嚟， 吓、啊、真系噶，系咪佢个系咪佢个版本先？ 唔敢。 当然唔敢啦，但系其实好多朋友都好想听， 封存紧，都讲咗几年啦。 佢阿乌鸦，阿乌鸦系咪啊？ 系 阿乌鸦走去踩场噶嘛？ 系啊， 踩浩南歌场噶，你知唔知呢件事啊？浩南歌演唱会场佢去踩啊！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我不敢想的太多，因为我一个人，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因为我在想你。 小巴全车都听紧，手下留情。司机大佬仲跟住唱添。 司机大佬啊， 小心揸车！ 唱真系唱时唱小心揸车。 系。 咁但如果大家都想唱嘅话，呢段嘅副歌部分，不如全车嘅乘客一齐唱啦。我哋嚟啦。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姓陈嘅听众话教育路某一只唱后都播紧，嗌我啤酒。 教育路某一只唱后都几得意啊！ 系啊，佢咁讲嘅，教育路支持你啲歌好好听啊！唔知 我以为佢自己嘅花名叫教育路， 我唔知啊。 其中一个唱口吓，是但啦。 系啊，咁我哋今日咧就带嚟咗古惑仔系列嘅男人角啦，再一分钟啊，棒档一齐顶埋佢啊！咁分别有咧，阿浩南嘅甘心替代你啦，阿山鸡嘅爱我的人啦，阿我爱的人啦，对唔住，同埋有阿乌鸦哥嘅挨我啤酒啊。 嗱，而家我哋仲有大概系四廿零秒嘅时间，不如哎呀嗱，你又重复一次你播过啲咩歌？因为我哋成日都收到听众嘅回应，就系、哎呀，你哋播啲歌唔讲歌名啊，讲多次。 第一首系今日 慢慢讲，慢慢讲。 今日我嘅主题系女歌手嘅，第一个系 Candy Lau 卢巧音嘅 垃圾， 系，跟住第二个系 Maggie Fu。傅佩嘉嘅絕， 仲佢仲有另外一個名嘅， 係高雪娜，係而家都仲有另外一個嘅，係係跟住之後再第三位就係 J 關，關心妍放生。 好啦，到我啦，我咧就係、是、哎呀唔夠時間講，葉振棠堂哥嘅笛子姑娘啦，仲有黑琴嘅舊日的小提琴啦，另外最後一首咧就係屬於 Danny Summer 夏韶星嘅吉他第入時。 將時間交俾新聞部， 拜 拜。 拜 拜拜拜